各位同學大家好，感應篇，我們講到第57句，知過不改，知善不為。這兩句話的意思非常之深，回篇里面注解得亦非常之好，尤其是天如禅师那段开示，好值得我哋警惕。归结到开示的大意，普贤菩萨教我们的行信众生随喜功德，人生在世间，生命是非常短暂的，但是这种机遇非常宝贵，这么短暂的时间修善，得无穷的福报，要做恶呢，亦会得无边的灾祸。所以这个短暂时间，我们要知道珍惜，这个是来生后世吉凶祸福的枢纽，关系实在太大太大了。所以诸佛菩萨没有说不是应化到世间来帮助众生断恶修善，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众生能永脱苦轮，成佛成圣，这个亦是一个大好的机缘。真的明白佛讲的大义，一念回头就顿超十法界，所以这个机缘太可贵了。注解最后引用一段古仔，周朝时候齐桓公过确是废墟，他好感叹，问一个老人，他说国事为什么家破人亡，老人跟他说，善善而恶恶，桓公就说，善善恶恶，为什么会败亡到这个地步，老人说，善善而不能为，恶恶而不能去。这两句话我们要记住。讲两个善，第一个是知道善，第二个是要行善。知道善应该要行善，他不肯做，那就错了。知道恶，应该要改恶，他不肯改， 所以家破人亡。这种不算是个什么大事情，一世的。如果有佛的智慧，有佛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，问题就严重了。这么好的一个机缘失了，一生中做作无量无边大小罪业，祸患无穷，你会招来生生世世不如意。人点解唔会忍一时？一世就是一时，几十年光阴一刹那就过去了。我同南京一中关校长，我哋是同班同学，而且坐埋一张台，坐埋一张长凳。嗰阵时唔到二十岁，今日见面坐喺一齐，五十几年啦。谂起从前嘅事，就好似琴日咁。你话生命几短暂呢？佛讲世间无常，国土危脆。那个老人讲善善而恶恶，呢啲都系至理名言。我哋要铭记喺心度。佛菩萨和凡夫差别在哪里？起心动念为自己，心里面充满了贪嗔痴慢，这种是凡夫。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，心里面是真情清净平等慈悲，满虚空遍法界，那个人就是佛，那个人就是菩萨。凡夫同佛一念之间，念头转过嚟，行为就转过嚟啦。佛菩萨嘅行为，我哋喺讲席上常讲，时时刻刻提醒同修，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为世间人做榜样。我哋所表现嘅样貌有善有恶，大家都睇得清楚。众人以为善，我哋要保持，唔好将善行失咗。众人以为恶，我哋要好好咁反省，系咪真恶？如果系真恶，马上改正过嚟。如果唔系真恶，唔系真恶，佢系别有用意。嗰个用意，大家在眼前看好像有不善的，过几年你就明白了，哦，原来它是善的。 我们起心动念，言行举止，依智慧，不依情色。帮助一切众生断疑生信，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，绝对不染名闻利养，绝对不染五欲六尘，将佛陀的教诲、圣贤的教诲踏踏实实做出来给社会大众看。我们讲他不容易听进去，我们做给他看。世间人贪图名利，贪图财富，我们做出来给他看。财富从哪里来的？从布施来的，越施越多。聪明智慧从哪里来的？法布施来的。肯帮助人，肯教化人，智慧就增长了。健康长寿从哪里来的？无畏布施来的。爱护一切众生，不单止不杀害众生，连恼害众生的事情我们都不做。世间人所希求的财富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我们做出来给他看。佛教化众生用的是这个方法。首先跟你讲应该怎么做，跟着再劝你，劝勉你应该做，最后自己作证，你看我是这样做的，我得到了。物质生活老实讲好简单，每日三餐食得饱，衣服着得暖，居住的房屋虽然不大，整齐干净，一尘不染，舒适。这种是福报。财富只要够用就好了，不用积蓄，要懂得布施，将财富储蓄在一切众生的福报上，永远不会消失。摆在银行，摆在什么地方都靠不住，一个灾难都没了。佛在经上讲，财为五家共有，教我们觉悟，财不是自己的。那五家，第一个是水，一个洪水来了，会将你整个浸晒飘了。第二个是火，火灾会烧了。 第三个是官府，你犯法犯罪了，在古时候你的家财充公没收了。第四个是盗贼，他来偷你的，来抢你的。第五个是败家仔，哪是自己的？自己的财宝要学诸佛菩萨，摆在哪里？摆在一切众生福报之中。所以佛教我们布施供养要修福的，福田有三个，那三个地方都生福，生无量无边的福报。第一个是供养父母，这种是恩田，父母对我们有恩，要懂得孝养。第二个是老师，三宝是老师，对老师要恭敬，叫敬田。第三个是一切苦难众生，是悲田。所以有财富，向这三方面去布施供养，你的福报生生世世永远享不尽。这些是储存财富追殊胜的地方，不会磨灭的。就算这个世界毁灭了，你的福报不会毁灭。如果你的财富不储存在这三个地方，世界毁灭，你的财富随之毁灭了，不是你所有的。所以诸佛菩萨智慧福报超过凡人，不单止人间天上，大梵天王、摩诃首罗天王的福报和佛菩萨无得比的。这个道理佛理经常常讲，我们要相信，我们要肯做。这一段我们就介绍到这里，下面一段是第五十八节，自罪引他永塞方术，这种亦是很大的过失。自罪是自己犯罪还要牵连人家，所谓拖人落水，这种罪非常之重。小注里面讲，己过终不可染，他人终不可污，污陷人地，这种罪极重啊！自己有过失，就算你能瞒得过世间法律的制裁，你瞒不过因果。你瞒不过鬼神，鬼神那种报应真有，在现前的社会太多太多了。所以圣言教诲，尤其是佛菩萨教诲， 教我哋点先能得到真实嘅福报。你嘅生活幸福美满快乐，第一个你要将人事环境处好。佛菩萨、儒家、道家教人，首先就是伦理道德，人同人相处要处得和睦。第二个，你点同自然环境将关系搞好，这个就是物质环境。懂的人多，细环境，我们这间房它里面有很多家私装饰品摆设得整整齐齐，我们住在这个地方，眼见耳闻接触觉得很舒适。现代人懂得这些，大环境疏忽了，所以现代人讲地球有病了，地球生态环境被破坏。我们中国人讲风水被破坏了，台湾这次大地震，震央在中部，在普里，普里那个地方50年前我住过，那个地方非常之好。台湾风水最好的地方，因为最好大家搏命去那里，自然景观完全被破坏了。每个人都自私自利，都互相不会忍让，各人搞各人的，遭难了。我想那边的道场应该毁坏得差不多了。地藏经上讲地神，你得罪地神，地神惩罚你。真有这种不是迷信，所以我们要同自然环境处好，我们爱护自然环境。那个地方有棵树，不是非不得已绝不斩树。开路我们可以绕路，我在澳洲有个小道场，我里头要做条小动物通道，他们跟我说通道要斩树，我说路不做了，树绝对不斩，我不做了。爱惜自然环境，一草一木一砖一石，我们对它都要付出爱心，我爱它，它爱我。第三个是同天地鬼神的关系处好，非常重要。这三种关系处得好，你一定会幸福美满快乐。古圣先贤教育是这样教的，诸佛菩萨教育也是这样教的。你能说那种教育不对吗？那种教育有错吗？现代人将它称为是迷信，咁係好不幸啊，愚痴到极处。至善美满嘅教育 我们将它舍弃了，人怎会不遭罪，怎会不遭劫难？现在迷惑的人多，觉悟的人少。觉悟的那些人之中，谁信烦恼习气的还是多，真正肯回头的少之又少。我们如果用其他宗教的话来讲，一个人回头，一个人得救，两个人回头，两个人得救。只要我们自己明白肯回头，不再为自己，是真正为自己，利益众生是真实利益自己。要觉悟，要回头。自己做事，自己一定要负责任，绝对不牵累人。有福，愿同大众共享；有罪过，一定要发心，自己一个人承担。这种是菩萨的精神。所以绝对不可以无憾人，无根的谣言绝对不好相信。感应篇这几句话，中途王法难免天诛，这句话在汇篇里面重复好多好多次。天诛就是天地鬼神的惩罚，你走不掉的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